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的7点钟，这里叫醒你的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那么昨天早上呢，有很多人吐槽了，说这个先到系统又崩坏了啊，浩哲怎么回事啊？浩哲赶快起来修系统啊！浩哲真的把系统修好了，并且呢还专门贴出来了昨天签到前十名的这个位次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会一次性的给大家公布一下。 是的， 昨天签到前十，还有今天签到前十的情况。 哎，是的，浩哲说了啊，今天也要把昨天的前十名要说一下。那今天的前十名呢，也不要着急，今天我们会公布两个前十名。今天的前十名也会同时公布啊。 感觉月月鸟小哥哥大早来了一段绕口令哈。来，我们伴随今天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一起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起舞的窗都已经风干，当你还在烦恼悲伤，这世界正默默生长，一定有一个什么 刚听到的来自梁静茹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那么今天也是算是晴朗的一天吧，虽然说这个能见度稍稍有一点状况啊，不过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就要公布一下昨天真的好让人感动的一个瞬间，因为浩哲说节目都快结束了还有人在不停的尝试签到，下午两点了还有朋友在一直尝试签到。 嗯，是的，所以呢这种精神呢我们要鼓励一下。天气之后我们来公布一下昨天的前十名，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度，受到弱气压场以及低层的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大气的扩散条件呢是转差的，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所以今明两天呢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为此呢，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昨天的前半夜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于今天早晨8点钟是正式启动实施。预计呢后天白天天气的质量呢是会逐渐的改善啊，所以请广大的市民做好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防护。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早晨有轻雾或者是雾，白天的晴转多云，有轻雾，轻度霾，中度霾，北风是2到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的情况我们来静鱼来给大家说一下哈。 今天是多云渐阴的天气，有轻雾或者雾，北部山区会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那么今天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了，昨天啊浩神没有一大早起来修系统，大家都来喊他起床了。 一大早， 对，那故障已经排除了，早晨没有办法念的积分排行呢也要公示一下了。还看到我们一个元老级的听众啊，我记得就是之前那个早安家族，就是我跟张琪还有赵爽的主持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那天12月31号，齐飞还专门过来帮大家直播了，就是我们从出家门到一直直播完结束的这个全过程。真的算是我们的骨灰级听友了， 骨灰啊。 来看看今天签到前十啊，昨天的签到前十名啊，很让我们感动的。昨天一直到下午，包括很多人签到的时候是在2点钟签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名次的这个时间。第一名是陈连红，第二名是兔狗翻翻，第三名是米老鼠，第四名是 A 梦的眼泪 A， 第五名是小静。 来看啊，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齐飞，第七名是午后时光，第八名漂亮，第九名是修韵，以及第十名是伊利。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是昨天的前十名啊。 是的，那非常让我们感动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几乎所有的签到的名次都其实是来自于下午大概早上的10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大家其实每天过来签到呢，被我们念到名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有这个积分的。那浩神现在的设置就是每天差不多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可以拿到双倍积分，也就是20积分。那么8点钟到8点10分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到双倍积分的，那其他的时段的话都是单倍的积分。 但是要提醒一下的是，我们的排名只有7点钟这次有啊，8点钟这次是没有排名的，所以呢想上榜的话还是要在7点钟这一大波潮流来临之前要去好好的去蹭一下热度啊。 但黄坤今天早上也跟我们说，为啥都是7点00秒签了，他自己是个第43名。看到一下前十名几乎全部都是7点整的啊，所以大家就同时的涌进了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去。 是 他经常崩溃，我感觉我也挺理解他的啊，当然我们会尽力做好维护的。 对 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第一名是老朋友于天天，第二名是小铃铛，第三名是晨晨，第四名是刺猬，第五名是水皮。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今天的第六名是青青子亲，第七名呢是贾宇，第八名享受每一天，第九名7秒的记忆，以及第十名是 Sparking Haze。 来恭喜以上的这位朋友啊。 还有兔子脸圆圆跟我们说自己是新人，但是今天拿到了签到第12名，求手动点名，可以的啊。那据不靠谱的小道消息，浩哲说了，大家现在每天来签到呢拿积分，他觉得不够过瘾。他打算啊把这个系统改成随机积分。 随机积分 你理解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就你可能是第一名签的，但你只能拿1分。 那 我可能是143名签的，我可能拿40分。 那我觉得还是挺公平的。 哪里公平啊？哎呦，我这两位搭档啊，你说这月月鸟小哥哥， 这叫看事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知道吗？ 对对对，反正你自己。但是浩神也说了，咱俩以后也得签，看咱俩这个锦鲤的水准谁更高一些。 反正我是曾经签到过第二名的人呢。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进过前十，对吧？ 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好不好？ 哎呦，这满满的优越感啊，来自月月鸟小哥哥啊。那今天大家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除了公布签到的这个昨天跟今天的排名，以及我们的小道消息之外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个挺让大家觉得悲伤的事情吧，因为这是也是非常新的一个消息了。最近《毒液》才刚刚上映嘛，昨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公布了，说这部电影确实也是来势非常的凶猛。一上映的时候，在美国本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在国内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对， 但是创造了多位标志性美国超级英雄，也是漫威漫画的传奇作家、编辑和出版人斯坦李先生，在当地时间11月12号，在洛杉矶的医疗中心去世了，享年95岁。 对，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斯坦李最近的身体健康呢是逐年转差。饱受肺炎所苦，视力呢也日渐出现了问题，直到北京时间的周一，由女儿是正式是离世。但是我想 Stanley 创造的漫威宇宙，在他生前已经看到了这么庞大体系，我相信老爷子应该也还是非常欣慰的啊，因为除了自己漫画的世界以外，在电影领域当中也看到了自己的这个漫威宇宙逐渐的变成了最终的一个现实哈。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用话题来一起怀念老爷子吧，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超级英雄从小陪伴我们长大啊，大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的名字是什么。接下来这部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漫威跟迪士尼联合出品的，有大白的超暖的超能陆战队。 大家都说大白是我 啊， 你在音乐当中来听听是不是我，好吗？ 那想多了吧。 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呢，一开始跟大家公布了一个噩耗啊，这也是漫威之父斯坦李呢近日在美国的一个医疗中心当中去世了。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922年12月28号出生在一个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呢。那么16岁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开始了自己的这个漫威生涯的。到1940年的时候开始做了临时编辑，并且在1941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美国队长》，开始了他的漫画家生涯了。 所以大家记住啊，他的第一部呢，这个是《美国队长》。不过想想这个时代顺序，1941年还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以出现《美国队长》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也是不奇怪的哈。啊，斯坦利自己和搭档 Jack Kirby 是创造出了很多很多的超级漫画英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蜘蛛侠、黑豹、 X 战警、钢铁侠、神奇四侠、绿巨人以及奇异博士等等等等，都是他们俩出自他们俩的手笔啊。 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说他的这些漫威超级英雄的这个漫画被改编成电影是从1989年才开始的，那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客串了自己每一部的作品啊，其实都有一些出现的样子。 老爷子自己还是很有童心的，他不光是出现在这些当中，连这个生活大爆炸他自己都有去玩一下，因为生活大爆炸当中所有人都非常喜欢他的漫画嘛，所以他在某一集当中的时候忽然出现在这个他们面前，然后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很有意思啊。 是，那这一次呢，其实他之前也已经完成了在复仇者联盟4当中的客串拍摄工作，那么明年这部备受瞩目的集大成之作也算是他的荧幕绝唱了，大家应该是最后一次在荧幕当中看到老爷子客串自己的电影了。那当这个消息推出了之后呢，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还有狼叔修杰克曼听到消息之后也都是在社交网络上来一起缅怀他。那么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你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是什么？很多朋友其实已经给我们把答案发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太子的答案呢，说一定是钢铁侠，因为钢铁侠呢是他的最爱啊，一直以来的最爱。然后他说到了斯坦李当年还说要为中国创造一个超级英雄，可惜看来不会有了。但是其实这个中国的超级英雄好像也在这个制作当中，因为现在老爷子主要是负责创意了，不去自己来真正的去上手来画了啊，所以呢这样一个中国的超级英雄估计有可能日后还会出现啊。 你废话，发现啊，这个女生跟男生喜欢的超级英雄几乎就是完全成两极化。太子说就是会比较喜欢这个钢铁侠，对。那红色部队还有小橙子周丽娜都说，哎，小橙子会说喜欢黑豹，因为周围的女生都喜欢黑豹的男主，就又酷又帅又有钱，妹妹还特别高智商，而且还有那个女将军，简直是把女性的英雄形象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你最喜欢的也是黑豹吗？ 那应该是， 哦， 对的。 那看来果然男生 不那个黑豹还有美国队长。对，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 懂的， 我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应该还是美国队长 Chris Evans 这种小鲜肉的这种长相，以及这种超级有范儿的肌肉才是你的最爱啊！但是红色部队的这个答案呢，也是钢铁侠系列了，一口气看了好几遍。他说主要是专业对口，我就差一个条件了：超级无敌电脑和无数的线， 无数的钱， 无数的钱，无数的线。 你要那么多线干嘛？把自己勒成大，把大白勒成这个米其林是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刚说自己跟大白张一乐说，大白跟郭鹏的身材差不多。我在放《超能陆战队》的主题曲，你非说自己像大白，给你无数的线。 是有人说我的这个暖的感觉跟他很像，这身材方面嘛，只是一个外化的条件，不要看得太严重，啊。 我送你很多的线，请把自己勒成米其林，谢谢。 OK， 下次我试试啊，我试试看。 各位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是什么？今天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也一起通过这个话题来缅怀漫威的老爷子斯坦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uch as you blame yourself, you can't be blamed for the way that you feel. Had no example of a love that was even remotely real. How can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had? Oh baby, if you let me, I can help you out with all of that. Let me love you 来自 Neil， 这首歌曲的全名呢叫做 Let me love you until you learn to love yourself， 在你学会自己爱自己之前呢，先让我来照顾你吧。哎呦好暖啊。大白 是我已经不是大白了，我已经变成米其林了。对， 因为把线全都送给你了。 而且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一个米其林，我应该是千万个米其林。我有那么多线， 千万个， 我有那么多线，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缺很多的线，还有很多的电脑啊。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是什么？我们也是一起来通过这个话题来纪念一下斯坦利老爷子。那蜜糖小春跟我们直接就发来了一大段哈，一看就看得出来，真的是漫威的超级迷弟。他说他是斯坦李，一个在漫画里和漫画外、电影里和电影外都是漫威真正的超级英雄。还记得老爷子跟钢铁侠他爸一起在街头擦鞋互换报纸，但是没有想到毒液会是老爷子最后客串的电影。刚刚已经说了哈，不是毒液，毒液是现在目前正在上映的，明年马上就要上映的复联四应该是老爷子最后拍摄的电影，因为已经拍完了，现在还在制作当中。那也希望老爷子像毒液一样在天堂跟超级英雄们共生。 我想应该已经实现了，95岁的高龄，我想他现在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些梦想啊。施文博呢也说钢铁侠没有任何能够匹敌者。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男生喜欢钢铁侠吗？ 因为他有很多线，对吧？ 不说讲真的啊，然后讲真的钢铁侠呢是漫威当时漫威宇宙的第一部能够撑起来的一个力作，如果当时这部失败的话是没有后面的漫威宇宙的。正是因为他的大火，然后有了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多的钱，让他们整个把这个宇宙能够构建出来，所以这部电影对于漫威或者对于整个的这个体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就意义是不一样的、啊、 没错啊。 岁月静好也跟我们说最喜欢蜘蛛侠，因为他可以飞檐走壁啊，还喜欢黑豹，因为他可以跑得很快 跑得很快那是猎豹那不是黑豹、啊、 这都提醒的、啊、还有刚刚其实我们放了超能陆战队，这也是漫威跟迪士尼一起合作的电影啊。他也跟我们说超喜欢大白，家里还专门买了大白的玩偶，这也是很多女生的一个心头号啊。 是， 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你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本来我想跟大白碰个词儿，结果直接让你碰到成了这个米其林啊，所以我都现在不好意思说我是大白的梗了。 我们听众都说了需要很多的电脑还有很多的钱、 你就不用再说米其林的制作过程了 啊。你当然给你献累一累啊，做个米其林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的资助项目话剧青春之歌呢日前是建组，由北京人艺的演员与北京联合大学的艺术学院的师生组成了演员阵容，将于12月13号到16号在龙福剧场的舞台当中来共同诠释这曲经典的青春之歌了哈。 提到青春之歌的名字大家都不会陌生，这部作品呢也是改编自杨默的同名小说，小说对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成长产生过影响，所以这次呢既是对原作的致敬，也是对原作当中关于青春理想人生选择的一次充满现实关怀的舞台化的思考。 你听这些词语青春理想哇，太把人带到一种感觉当中了哈。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

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前几天静薇给大家介绍了科学营养早餐需要做到的六个一。总之呢，早餐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含有三大类的食物，首先是淀粉类的主食，比如说馒头、粥、饼、发糕、包子等等，还有就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品，比如说肉、奶、蛋、豆制品等等，再搭配一些蔬菜跟水果，富含膳食纤维、钾还有维生素 C， 就是最完美的一顿早餐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早晨尽量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这样一整天都会觉得不舒服哦。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就是一个反面教材，来自徐佳莹的辣椒，早晨还是尽量不要尝试了。 我看的字眼，让我还是 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除了跟大家一起探讨你最喜欢的漫威电影到底是哪一部呢？各位也不要忘了，今天是周二，是静瑜跟月月娘小哥哥的图片 battle 日啊。今天我们其实是精心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片。那么月月娘小哥哥先要放出的这个带关键词的图片呢，其实很有意思，这不是他自己准备的，这是我们的听众贡献的。 这是我发现现在呢，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在于千万人当中去慢慢的去寻找你，然后突然的看到一个人跟我长得这么像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关键词我觉得不跟大家透露太多信息，让你们自己去找亮点好不好哈。 就关键词还是要告诉大家，这样才能索取到图片哈。关键词是你猜， 你猜。 对，就是 这话应该是你猜 啊，对，你猜。其实之前的时候，每次都是我们两个准备好图片，然后放给大家。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个照片呢，是因为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自己去出差玩的时候，逛到当地的博物馆，然后就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说：“哇，这长得也太像某个人了吧。” 然后呢，我就想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是，就把这张照片发送到了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俩看完之后也真的觉得好像啊， 确实太像了。 是，所以来一起分享给各位。那同时呢，大家平常发现有什么好玩的照片之类的都可以发给我们啊。这样我们今后可以在周二这个图片 battle 当中来各自挑选彼此的战队，来一起去选。啊，我看到了不会开飞机的舒克的这个答案哈，他说今天不用 battle 了，我吃米其林。 我不是米其林，我疯了。 他是被大白勒了线哈。 是啊，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下你猜这两个字就 OK 了啊，找一找。 现在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发过来说太像了啊。看看到底有多像呢，各位可以发送你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待会儿静瑜也会放出自己的图片了啊。那在这之前呢，还是先要来告诉大家，最近金鸡百花奖上斩获了5项大奖的红海行动的导演林超贤马上就要拍新电影了。 是的，他最新电影呢紧急救援日前是在厦门开机。开机的发布会上呢，是正式官宣了彭于晏啊， 是的， 以及辛芷蕾、王彦霖啊，还有这个蓝盈莹，还有徐阳等演员呢，是正式加盟了这部电影哈。 对，感觉现在这个林超贤导演捆绑彭于晏，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品质的保证了啊。这次的紧急救援呢，其实也选择了一些大家可能在之前的这个演员的诞生节目当中才发现他们的一些好的演员，比如说像辛芷蕾啊、王彦霖啊、蓝盈莹啊等等的。所以这次等于说是演技的加盟，加上这个题材也非常的吸引。因为林超贤说救援的大场面要远远的胜过红海行动。 他也期待着票房成绩比红海更棒啊。这部影片呢预计在2019年年底来上映，所以呢你现在看到林超贤这三个字就想到了彭于晏是吗？ 那不啦，就是还是会想到红海行动等等了。其实不管是红海行动还是紧急救援，或者是之前大热的战狼，宣扬战争的场面都不是目的，而是更多的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些保家卫国的战士为我们付出了很多。我们也期待着会有那么一天，世界充满了和平，充满了爱，就像今天我们探讨的漫威宇宙当中的超级英雄一样。他们打斗的场面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而是每次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们带给我们的那些快乐。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发送两个字，你猜。 你猜到底哪个是月鸟小哥哥。 爱他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理想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真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鸟儿回家，阿妈她 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妈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 来自 JJ 非常早期的专辑了，考考你，这张专辑叫什么？ 不知道，我也不是中华小曲库、啊、 你猜 而且我现在沉浸在这个你猜当中来不可自拔，是吧？今天我这张照片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 个，你这张照片、啊、你让我说完好不好？这首歌曲是来自 JJ 的会有那么一天、啊、 对对对对， 专辑呢是月行者 啊。最关键的是中间最后一句话我听得非常清楚，就是我爱你、嗯、不知道他在跟谁说哈、哎嗯、 就今天其实告诉大家哈，会有那么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期待的事情都会成真，都会发生了啊。那么今天呢，各位发送了你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你说。 我想说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刚才静瑜看着大家的回复以后，默默的在那儿呢喃，是呢喃啊。今天这个怎么办呢？怎么赢也赢不了。然后过了五秒钟以后，过了五秒钟以后，静瑜忽然灵光一现说：“哎，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我知道该怎么赢你了啊！ 哎呦，这个套胜心太强了，你知道吧？太有意思了啊！ 是，今天是突变 battle， 可以发送你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嗯，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 Sunny 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张图片哈。 感谢感谢。 各位日常生活当中发现哪些好玩的照片，都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嗯。但是要注明你是站红队还是站蓝队，就是支持静瑜还是月月鸟小哥哥、嗯，这样我们才方便拿你的照片出来来告诉大家哪个会比较好玩一些呢？ 是的。 那待会儿的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好玩的照片。 你猜，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钜惠正当时1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享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并不熟悉郭鹏本来的长相。Vivian 跟我们说，这是啥呀？这是看了半天没看出来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不熟悉我本身的长相？就冲着你这句不熟悉，我一会儿会放一张我自己的单独照片上。 你有啊？大家发送月月鸟真帅是看得到的。之前我们俩 啊，大家可以多多发一下月月鸟真帅哈。 对，月月鸟真帅。 大家的心声嘛，对不对？ 就看一下月月鸟的原型是什么。 不，原型。 妹也说原来月月鸟是有原型的，这个太像了。乔也说自己开车进地库之前终于看到了，也太像了。哎，你什么时候跑去当 model 了？ 我并没有当 model， 然后呢有人还说呢，说这个你什么时候开始摆摊练摊了？那不是练摊，那是社会大哥好吗？那是很社会的一种感觉，很 social 啊。 哎，对，还有朋友就说，因为这个很像之前大火的那个韩剧，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当中的一个桥段。他说，没有想到郭鹏小哥哥还演过韩剧呢。 啊，是这样吗？ 对，大家发送一下，你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大家发送了一下，月月鸟真帅，可以看到马季就发过来，鲸鱼真漂亮。不是这么的，那肯定是鲸鱼真美啊，对， 鲸鱼真漂亮。 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其实 很社会的感觉， 对对对，准备的这个照片给大家哈。哎呀，你今天赢得这么彻底，我都不好意思放了。 你刚才不是已经找到了赢我的方法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很稳，我打算再找找。 好，那我们先来看 A 妹的消息啊。11月10号呢 ，A 妹 Ariana Grande 她的新歌《Thank You Next》发行了第六天，在流媒体的音乐平台这个 Spotify 当中呢是斩获了960万的播放量，再一次打破了她在前一天刚刚打破的 Spotify 全球女歌手的单日的流媒体记录啊。 那目前呢，史上女歌手单日流媒体播放量的前三分别就是 A 妹的 Thank You Next， 还有 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还有 Taylor Swift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看看这三个歌曲啊，基本上都是大家说起来名字就能对得上号，到底是哪一个的？那不知道 A 妹现在的这首单曲到底有没有从第四名往上跃升一点点呢？ 是的，希望他能够继续朝着这个势头继续呢勇猛的冲下去。毕竟 Ariana Grande 算是这个年纪小小就出道，然后每一刻每一秒基本都是在所有人的关注之下来成长的啊。 这首歌曲也是话题感满满哦，如果听得懂的话也能够感受的。那 Grande 在里面埋的很多的彩蛋。 Thank you next。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to have loved and I've los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I got. Look what you taught me. Yeah, for that I say thank you. Next, thank you. Next, thank you. Next, I'm so grateful for my ex. Thank you. Next, thank you.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riends.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Plus I met someone else. We having better discussions. I know they say I move on too fast, but this one gon' last. Cause her name is Ari, and I'm so good with that. She taught me love, she taught me patience, she handles pain. That's amazing.She grew from the drama. Only wanna do it once real bad. Call me the last. God forbid something happens. At least that song is a smash. I got so much love. Got so much patience. Learned from the pain. Turned out amazing. Left them all alone. But that's not what I see. Look what I found. Ain't no need for searching. Yeah, boy.Thank you next. Let's run on Grande. 这首歌曲呢也是一再的刷新了单日的流媒体播放记录，现在风头正劲哈， 确实好听，好听，真的很好听。 你能再花点心思吗？好听好听，真的很好听。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这一首歌真的超级好听的时候，你真的来不及想其他的所有的语汇，你只能觉得超级好听，之后就你才能够反应过来，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词去表达。比如说那首 Venom， 就 Venom 就是可以不用说好听了，就直接一个 Venom 就 OK 了哈。 是毒液这部电影目前正在上映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刚刚出门的朋友啊说，哎，听到你们今天说漫威是因为看到了斯坦李的消息吗？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啊，让大家感觉到还蛮痛心的消息吧。 非常遗憾。 那也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个问问大家哈，你最喜欢的漫威电影到底是哪一部？我们也一起借这个话题来回、来缅怀一下斯坦李老爷子。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问说没有人喜欢狼叔吗？这是昂波里波问说，这是典型的硬派男人啊，拥有超强的自愈能力。虽然说最后死掉了，但是呢，很多的狼迷都痛哭流涕。还有死侍，你就很喜欢他那个贱贱的样子，而且呢，也拥有不死之身，跟死神谈恋爱，跟灭霸抢女人，平行宇宙。当中感觉他最厉害了。 是的，你刚才包括呢，我们说到了这个Stanley 老爷子刚刚先逝的这个消息之后呢，这个第一时间呢，休·杰克曼以及呢 Chris Evans 两个人呢是第一时间来发了 Twitter 啊。当然呢，他们俩其实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他们俩其实之后应该都不会再演他们现在本身的这个角色了哈，所以呢，可能也是想到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然后也觉得非常不胜唏嘘的感觉哈。 对，其实参演漫威的电影啊，就是怎么说呢，就双刃剑吧，就一方面会让大家迅速的熟悉你，但另一方面会让大家定型。你今后演什么样的电影，大家一直哎，这不钢铁侠吗？哎，这不美国队长吗？ 对，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的话，他可能这一辈子就只有这一个成名的 钢铁侠，我估计不会在意这个事儿，他演好钢铁侠就 OK 了。但是呢，如果对狼叔这样的人，他经常演个什么魔术师之类的，一出来大家都 哎，这不狼叔吗？ 就等着什么时候他拿那个刺过来过去刺别人一下。我之前看他那个非常有这个魔术家的那个气氛那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啊。 捞根毛心，哎呀，我还记得他之前的名字，现在改成自己本名了，毛庆言。他说最喜欢 X 战警，狼叔霸气帅气，到最后一部的时候觉得有点惋惜， 是 跟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电影，也是百看不厌的啊。以前的名字叫捞根毛心，也是对于漫威电影狼叔的缅怀。 捞根不就是那个谁狼叔的名字吗？对不对？ 对，还有一些简单粗暴的答案，比如说崔小宝啊，跟我们说最喜欢钢铁侠跟黑豹，为啥呢？因为他们有钱还有矿。 有道理啊， 有矿这个真的是。 钢铁侠这么想， 所以你们还有线吗？请给我旁边的这位大白一点 线， 他想把自己勒成米其林。 今天的这个大白这个梗就已经过去了，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看你猜， 对， 发送你猜两个字就能看到今天想给你推的一件图片，里面有一个小梗，你可以慢慢去体会一下哈。 对，那如果找不到这个梗到底是哪儿呢，也可以发送一下月月鸟真帅，那么应该对比看一看，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月月鸟真帅，今天满屏大家都在发郭鹏真帅，感谢大家对我的这种赞赏。 月月鸟， 但是月月鸟真帅啊。 那谢谢各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最近在日本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哇，我希望赶快引到国内来。 怎么说？ 叫做人工智能自动取款机。 咱们不也有吗？ 对， ATM 大家都很熟悉了，但这个人工智能呢，它是会防止客户受骗转账的。 啊，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这款机器当中呢，有内置的摄像头识别用户的外貌和动作啊。你看啊，不光是外貌，你动作是很难模仿的，对不对哈？一旦有用户转账实时通话的时候呢，屏幕就会显示终止交易的警告，那如果用户没有按照取款机的指令摘掉墨镜或者取下面罩的话呢，交易将会自动取消。 对，就比如说你在转账的时候打电话跟别人在对话，对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说直接是戴着墨镜或口罩来取钱的，这个 ATM 就不会让你去做了。因为日本近些年对于老年人的电话诈骗也是频发，其实在我们国内也挺多的， 非常多。 所以呢，他们就开发了这样一款人工智能的自动取款机，那么也希望可以把这种的受骗的方式降到比较少的这个状况。 你说的这么多，那你为什么配了一首阿牛的小偷？ 就是小偷跟骗子都需要防一防的呀。 连得不硬，非常好啊。 现在熬歌已经这么困难了吗？还要面对搭档拆台。 开玩笑、啊、 其实是这首歌很好听了。 是的， 来自阿牛小偷。 开始在你面前，我特别小心，不能让你发现我在靠近你，世上好女孩这样多，寻寻觅觅，为什么就你占了心？有个漂亮的谎话要说给你听，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疼很疼你，把夜空里最美丽的那颗星星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哎呀，跑得我累死了！哎呀， 还这么累吗？跑第二回了， 就是跑那么多次，真是。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我真的在昨天，我真的是一本正经跟你说，我上个月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昨天第一次去了以后呢， 上个月办的， 对，然后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去呢，然后昨天我去了以后，就看到别人在做操课，然后呢，我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准备活动，我就跟着进去跳了一堂操课。当时进去之前呢，整个操课房当中只有一个人，所以那个操课房老师忽然发现我加入以后，眼睛忽然变得很明亮，然后他就对着我就说啊，大家一起来。这时候你知道特别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你知道吧？因为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只有你们三个人，所以你的任何一点小小的表情或者动作，老师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呢，我就跟他真的努力的跳了45分钟， 努力的跳了45分钟。 我昨天到今天一直全身都是燥热的，而且根本睡不着觉晚上啊。所以 主要是你也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的活动啊。作为早安快跑的主持人，你怎么能这样呢？每天跟大家倡导各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自己这么跑。 我其实就想以身试法，看一下 以身试法 自己如果没有做准备活动会怎么样。跟大家说，结局非常悲惨，所以千万以后要做好热身活动再去啊。 那么今天呢，大家发送一下你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其实可以找到了一张月月鸟小哥哥给大家。我觉得你今天躺赢得很，这张照片明明是我提供给你的。 静云呢特别不爽的点在于，这张照片呢是他找到的啊。然后呢，他问我今天要放什么，我说那就放这张照片好了。放了之后呢，他发现好像不太好赢我， 怎么都赢不了了。所以今天只有放出回忆杀了。不过真的是有老听众啊，因为今天昨天是因为我们这个签到系统出问题了，然后后来看到大家的签到前十名的状况，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齐飞， 对， 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当我跟张琪还有赵爽一起在主持早安音乐秀的时候，最后一期节目齐飞是过来帮我们全程直播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就包括从我们出门到准备节目到整个。让大家看到我们其实每天准备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突然想起来，其实将近快三年了吧，三年前就我跟张琪跟赵爽有过一张合照，也是在台里当时的双十一情歌对唱会上。 是。 那么现在呢，前一段时间我们台的广告资源招商会，哎，我们三个又碰面了，然后在同样的位置又拍了一张合照，我就把这两张合照做了一张对比图，大家发送合照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能收到今天静瑜诚意满满的图片了。 就有点回杀的感觉哈。 回忆杀也敌不过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真人秀啊。 不错了不错了，那如果你放到那儿是回忆杀，如果我放一张回忆的照片，你知道大家会怎么说吗？杀猪刀。 别这样。很多朋友呢其实没有听清楚我们的关键词哈，发送月月鸟真帅，哎，就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原图了， 就对比一下， 就真人的照片，再发送一下你猜，就可以对比看看到底有多像。 哎，今天呢我觉得这张照片确实帮我躺赢了不少，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一下合照，看一下这个来自于我们旁边的静瑜的对比图，好不好？ 好了，我们俩自吹自擂到这里为止了。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11月16号和17号，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将上演金世杰执导的话剧《演员实验教室》。金世杰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是戏骨级别的演员。那这一段话剧呢，是将真实的人生搬上了舞台，也把人生演成了戏。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兰陵剧社呢，对台湾的本土戏剧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年是这个剧社的40周年，所以当时呢，当年的一些传奇的演员，这次是再度聚首，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梳理了他们当初是如何走进剧场，如何成为兰陵人的故事啊。 11月16号、17号，大家就可以在国家大剧院看到话剧《演员实验教室》。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都成长为自己当初希望的模样了吗》。 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许心痛啊，然后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心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 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一元抵六千，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黄金为民十二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北京时间的8:14，今天各位应该已经被我们的关键词整个搞乱了吧？大家发送来各种各样的答案，那么挨个捋一遍吧。先是月月鸟小哥哥今天的图片关键词是 “你猜”， 对，你猜两个字， 你猜两个字啊。 但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月月鸟小哥哥本来长什么样哈。他自己本来打算是朝着吴秀波那个方向发展的， 是是是是是， 可是现在就成为了你猜当中的模样。 哎，没办法，就是谁让长得这么社会呢？没有办法，这个小猪佩奇身上纹是吧？这个掌声送给我这个社会人 对，那想要看一下你猜当中的奥秘呢？大家可以发送月月鸟，就是把棚子哈， 郭鹏 的棚子拆开，月月鸟真帅，对，月月鸟真帅。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两张照片对比起来看，大家就会发现其中的端倪了。 哎，那今天呢，静鱼的关键词呢是合照啊， 对，合照， 对， 刚刚说完回忆杀之后，很多朋友发了回忆杀，不是回忆杀，是合照 ，Mr。沈跟我们说，还记得当时你们直播的时候，就是张琪嘛，他是中间的小哥哥，从出家门开始一直直播到直播结束，其实就给我们呈现了整个早安音乐秀从准备到整个播出结束的全过程，是我们的听众齐飞来帮我们做这个直播的啊。 对， 那他昨天也是签到前十名又再次上榜了，也让我想起了这段回忆。那其实大家发送合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3年前跟3年后的这个照片的一个对比了。 对，那想看看这个静瑜单人的照片的话呢，你可以发送静瑜真美这四个字啊，静瑜真美。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啊，安静的静，娱乐的娱。 对， 那么今天的四个关键词分别就是你猜、月月鸟真帅， 以及合照静瑜真美、 真不好意思，来来来，看点这个电影方面的这个消息哈。环球影业发行的动画片《绿毛怪格林奇》上周末上映之后，拿下了6600万的票房收入，也是登顶在了票房榜的榜首。那这部作品呢，是根据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苏斯博士的作品改编的，也是这个经典的童书在2000年之后，当时是金凯瑞演了一个真人版之后，第二次被搬上大荧幕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发行的传记片，上周呢，我们跟大家说过的，来自于 Queen 乐队的这个本身的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呢，本周是排名第二位，周末3天入账的是3085万美元，上映10天，北美票房总收入已经破了1亿，也就是7亿人民币左右啊。这《波西米亚狂想曲》呢，讲述的是著名的摇滚乐队 Queen 以及呢他们的主唱弗雷迪。莫丘里的传奇经历，那影片的片名与乐队一首广为人知的歌曲是同名的啊。 对，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而歌曲的创作者就是弗雷迪·莫丘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Queen《波西米亚狂想曲》。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high。 I see a little silhouette of a man. Scaramouche, Scaramouche, will you do the fandango? Thunderbolt and light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Magnifico.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118，1118，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看到大家啊都已经发过来各种各样的答案，还是忍不住纠正一下，静鱼的名字呢是安静的静，娱乐的娱。 嗯，当然郭鹏的是这个月月鸟，就是 把棚子拆开， 对，就棚子拆开， 就是棚特别胖的时候，你想撑开了就 什么棚特别， 对不起， 就可以说宽板的棚啊，这个月月鸟。 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出游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的事情。如果你明年打算去欧洲，又打算去一下大家都非常向往的法国巴黎地区， 哇哦！ 他们在明年9月份将会启动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自助出租项目，鼓励上班族骑自行车出行，减轻交通跟环境的压力。 有没有感觉又回到大北京了啊？ 嗯， 还有共享单车感觉哈。巴黎呢，准备先提供自行车的自助的出租服务，主要针对的是巴黎市中心大概是200万居民，以此来倡导一下绿色出行。自行车呢是以小时为单位来收取出租费的，用完之后呢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专用车位。 对，感觉就像我们之前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么的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出租的方式哈。 嗯， 不过呢其实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绿色出行了。 是， 在法国呢一辆性能比较好的电动自行车，大家想象一下它能卖到多少钱 啊？ 12000人民币到16000人民币之间，所以其实买起来还是挺贵的，这样共享出租的方式其实可以让大家更方便一些了。 嗯，有道理。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后弦，听到单车的声音了吗？想象一下当年在学校当中，哎，你是骑自行车的那个人还是坐在后座当中的那个人呢？ 但是现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了啊。 I'm not afraid to die.

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明两天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为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昨天前半夜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于今天8点启动实施。预计后天空气质量将逐渐改善，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转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进入歌曲评选阶段，昨天和今天举办歌曲初评会，与会专家们对进入初评阶段的歌曲作品逐一认真审听。 这次来访量很大，评选以后现在还剩了266首，而且都有录音，可以感觉这个词曲作者参与度很高啊，很重视。 就目前来讲，听这100多首里的，大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那么8首到10首，就是说听上去之后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色彩。我认为呢，一首好的歌曲，老百姓首先他能够听上去之后，第一印象深刻，第二呢复杂程度不高，朗朗上口，第三呢又色彩鲜明，风格鲜明。 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共收到歌词作品2623件，歌曲2030首，歌曲征集数量创下纪录。近期入围作品将在北京时间歌唱北京官网向社会展示。继续来关注2018滚石原创乐队大赛在北京落下帷幕，张亚东、高旗、郝云、严仲坤等业内知名评委加盟，后海大鲨鱼、星期二乐队作为嘉宾乐队表演，让当晚的决赛既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属于原创音乐的终极派对。最终九连真人乐队夺得冠军，斩获100万级培养奖励以及与滚石唱片签约的机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南五环高家铺村东路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过玉峰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Party boy 迟到，五兄弟为你撑腰。Let's get, let's party crazy. 你在爱情跌倒回家让你撒娇。Yeah, let's get, let's party baby. 恋爱知道快找哥们讨教。Yeah, let's get, let's party crazy. 万一你有粗暴有我帮你找。Yeah, let's be the party boy. 女生聚会男人要自我保护，安静的无数绝对 万古英才度，豪气千万无数，千古风流人物，一切情来一同创世书，英雄关没人哭，兄弟情你不能图。 我觉得如果复仇者联盟会推出中文版本的话，如果要选曲，我一定推荐这首来自罗志祥的撑腰。 为什么？ 就是兄弟帮你照啊，就单人电影的话可能都是对抗一下地球上的坏人，那复仇者联盟集结对抗外星人、哦、一个超级英雄遇难，八个超级英雄八方来支援。 哎，有点道理。但你知道上一次这首歌曲在早音秀播放的时候是干嘛吗？ 嗯， 是当时我们的这个晚上的娱乐最王牌的两位主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我放的、 哦、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是、 嗯、 为什么今天要放这首歌曲撑腰呢？因为老家来人了，你知道吧？ 什么心态啊这是。刚刚来问问大家，今天早音乐秀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是什么？超儿跟我们说只爱复仇者联盟啊，因为只有复仇者们集结才可以对抗外星坏人，地球上还是少点坏人的好。 哎，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呢其实对漫威的情节其实还是挺还是挺厉害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君君说，偶戏漫威死忠魂呢、啊啊，骨灰级的粉丝，他说每一部这个漫威的电影和电视剧都超喜欢，怎么办？没有办法说清楚最爱哪一部，因为每部都爱啊。 嗯，还有空城跟我们说，真的太喜欢浩克了，绿巨人啊，嗯、无敌的存在。 终于看到了绿巨人哈、啊，浩克哈、啊。另外呢，无忧居士说最喜欢的就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一多方面的讲述了一个英雄的队长，尤其是醒来之后发现了错过一场70年的约会，让人唏嘘不已，还挺有深度的啊。 对，其实每部电影之前设计的那些桥段还有环节，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看那种打斗的场面。但我反而会比较喜欢漫威当中的一些文戏的编排，比如说爱情的色彩啊，亲情的色彩，友情的色彩等等的，都很让人感动。 嗯，比如说那个响指，你觉得是什么色彩？ 那个响指就是灭霸的色彩。 一响指就出去， 你猜？ 不知道谁该灭啊，很有意思啊。 是，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漫威电影是哪一部，也借由这个话题来缅怀一下斯坦利老爷子。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一些热门综艺的后续的一些消息哈。创造101啊，在我们的这个早音乐秀的这种这个一个夏天的这种火热的这种助推之下，其实呢确实算是今年最火的一个综艺了。那他们呢已经在明年准备推出第二季，从打造流行女团呢升级到偶像男团。这一次呢他们会将迪丽热巴请来担任男团的发起人哈、 嗯。看看啊，之前创造101的时候是黄子韬担任女团的发起人，那迪丽热巴这次来做男团的发起人。嗯、节目现在已经完成超过90个选手的签约了，其中包括一些成熟的知名的歌手和男团，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就像其实第一季创造101当中也有一些大家熟悉的人在。 嗯， 那么这一次的男团101呢，我觉得更多的小姐姐们摩拳擦掌，已经坐在电视机前准备守候着了。 嗯，你要知道第一季的女团的火箭少女101的新团综呢，这个横冲直撞20岁也即将上线了。当然呢，这个当中呢，团员们将通过沙漠丛林两段极地的徒步走，同甘共苦，最终的完成一场冒险。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次选男团其实也挺对的，因为你不要搁一个羊身上薅，对不对？第二季很容易就薅没有了啊。 但是你看现在创造101当中的这个火箭少女101也是热度不减，最新一期的这个吐槽大会当中，杨超越居然坐上了C 位，而且下面还有我们的李克勤大哥， 还有桑尼， 居然来到了他的吐槽大会当中啊。这一期节目也是槽点满满的，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创造101。 哎，各位还记得吗？之前静瑜跟郭鹏也 copy 过这一段出道的舞蹈， 是 创造101的主题曲，当年大火的时候，这个 Pay Me Pay Me Up。如果你忘记了的话，可以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希望捂好自己的小心脏，不要被我们俩吓到。 这段视频呢，我们俩跳的特别特别好，已经感觉好过天际了，所以大家可以哈发送一下出道两个字。 超卖力的，简直 超级卖力啊！上线了啊！ 哎，各位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没有受到惊吓呢？ 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才过了半年，但我们俩刚才听这首歌已经有点回忆杀的感觉了。 就现在老胳膊老腿已经扭不动，你还记得怎么跳吗？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于是我当时看，我当时怎么这么灵活啊？ 对对对啊，这一段当时呢是大火的创造101，那么这段主题曲的舞蹈其实也是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难度很高，但是网上还是有很多人模仿的啊。那现在呢，这个创造101的第二季马上也要推出男团了，期待明年的时候我们来模仿一下他们的主题曲舞蹈好了。 是，说到男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明日之子3》也将在近日开启了选手的这个招募，第三季呢将向女性的音乐人来敞开怀抱。 你发现这两个完全反过来了， 对，因为他前两季都是男生嘛，对不对哈？ 明日之子，那要不要改成明日之女啊？ 哎，这个子和女是差不多了啊。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幸福三重奏2》《奇遇人生2》《心动的信号2》也会在2019年全新升级了。这三部综艺呢，其实也都算是一些爆款吧，因为在播出之前，其实没有多少人看好，或者说觉得哎这种模式真的 OK 吗？没有想到还真的是大火了。所以呢，你期待什么样的明星会出现在这几档综艺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威尔，来自 Mo 丹麦的一位女歌手，还有 Nora Saros 他们的一个合唱的歌曲哈。威尔之后呢是一段省略号，所以你可以加很多的词语在后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马上要出道的早安音乐秀天团。 对 ，We are team。We are teammate, we are champion. We are...、 啊、你怎么说的这么没有气势啊？我们明明刚刚发布了自己的出道视频，好吗？ 出道以后，别人是火箭少女团，我们是什么？ 早安音乐秀团呢、啊？ 哦，就这么简单，好吧？ 啊、对对，各位发送"出道"两个字，有被我们俩的小视频吓到哈。这当然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创造101》明年马上就要推出第二季了，这次呢是主打男团。 嗯。 同时呢，今天其实也问了大家很多关于这个漫威的一些话题， 是 想问问大家最喜欢的一部漫威电影是什么？我看到一个听众的答案。突然有一点被戳中的感觉， 怎么 说，他说漫威宇宙没有了斯坦李，就好像是武侠江湖没有了金庸一样。 嗯，很有道理，就是前两天呢大家都在缅怀金庸所创造的这个金庸宇宙，那实际上对应最深的就是漫威宇宙啊，由斯坦李老爷也所创造的。那么这两个人都先逝了，但他们留下的这个宇宙和江湖都还在，都还在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去永远的去流传下去、啊、 是。还有人说不喜欢今年还没有学会好好告别，就需要跟自己陪伴自己成长的这些人物一一的说再见了。 是的， 我没有关系，虽然说这两位老爷子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是值得一遍一遍的去刷的、 嗯、 相信最近很多人也会再一次重温漫威的电影，就好像重新去看金庸的著作一样、 嗯、 也会有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正在上映当中的毒液，因为大家都知道斯坦利老爷子很喜欢客串自己的电影嘛， 是， 所以其实也可以在电影院当中再一次看到他了。 嗯，当然呢刚才静宇也说到了，其实斯坦利老爷子除了这个毒液之外呢，也算是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埋下一个彩蛋，明年的复仇者联盟四、嗯、他还会再出演一次啊。 是，当时的这个拍摄的部分已经完了，现在正在后期制作，所以这算是他客串的最后一部漫威的电影了。 嗯，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是的， 今天看到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漫威的电影啊，就像宫野彦敏，他说我儿子是个漫威迷，他一直非常喜欢漫威作品，这完全跟我们数了一遍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跟我们今天做收尾。 嗯，他说从一开始的美国队长系列、无敌浩克系列、钢铁侠系列、蜘蛛侠系列、 X 战警系列、银河护卫队、恶灵骑士、黑豹、蚁人、雷神、金刚狼、死侍、超级陆战队、 超能陆战队、 超能陆战队以及 黑寡妇、复仇者联盟都喜欢都喜欢啊，陪着儿子在电影院当中看的、嗯、其实也算是一段人生的经历了，就是这些超级英雄们也在鼓励着我们去成长、 嗯、 那么今天通过对于漫威宇宙的这个回顾呢，我们也一起来缅怀一下斯坦利老爷子，同时也在节目的最后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周二照片 battle 日的关键词分别是 分别是你猜 还有合照你猜和合照。好了，最后还是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呢受到不利的扩散条件影响，本地的污染物堆积以及污染源外来输送的影响，大家可以感觉到有中度的霾，夜间有雾，空气整体质量都是呈下降趋势的。 是的，尤其是今天和明天两天的白天都有中度霾，总体来说呢是能见度比较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过呢今天开始呢新一股冷空气呢也会影响我国的西北地区，到达华北地区的也就是北京这附近的时间大概是在明天的夜间，所以呢预计明天夜间到周四白天会有降水，有小雨，你想这个时候雨夹雪或者小雨这个是比较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嗯、 对，所以伴随着冷空气呢降温会来得更猛烈一些，周天的气温差不多会降到-3°C，天气越来越的冷了，赶快把厚衣服翻出来、添衣保暖了。 但是你的上班路还是有我们陪伴、所以呢有你的快乐你还是会感受到的哈。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74 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见喽，各位别忘了明天是视频 battle 日， 对 V day， 明天见。 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要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